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那么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是这样的，多云渐晴，北风2-3级，气温16到13度。总的来看，今天真的还是挺冷的，并没有像大家说的那样什么气温回暖，所以呢提示大家出门还是要多穿一点衣物，不要像我一样出门呢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凉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来收听我们非常有爱的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让大家回回暖，马上开始喽。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乱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非常好听的一首《年轮》，来自张碧晨。我觉得张碧晨的声音特别适合唱这种古风类的歌曲哈、啊，尤其是一些仙侠剧、古装剧的片头、片尾曲、主题曲，可能都是这种风格。像他的《凉凉》，还有这首《年轮》，也都非常的好听。好了，那么今天选择这样的歌曲来作为开场，当然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听到这样的歌曲，总会让我们好像有一种穿越之感。今天我们就去一个地方穿越一下。如果你喜欢小说，喜欢这个电视剧，尤其是一些古装剧的话，那你一定对这个地方会非常的熟悉，那它就是横店，横店影视城。那今天我们是以旅行的角度去到横店，那带我们一起去穿越，去感受横店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非常资深的旅游达人 KOL 美伦卡尼，欢迎卡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 好的，那么这个卡尼呢，终于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哈，再次做客旅行号1073，今天带着大家去横店。横店这个，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我是上个月去的， 上个月去的，哎，那还是新鲜出炉。 对 对，怎么样，大横店？ 大横店特别出乎意料啊。 是吗？出乎意料这个怎么解释呢？ 之前我在去横店之前啊，就完全没有想到横店是一个可以去旅游的地方。 哦， 对，我一直以为就只是说大家去拍戏这个样子，可能就是所有的拍戏的地方全部都是封锁的、封闭的，然后游客是不可以进去的。可能要追星的就是在那个 蹲守路透什么的， 蹲守，对，其实发现完全不是的。 哦，真的？ 对，它的景区，它有很多个景区，然后会根据中国的不同的朝代，会建成一个一个的景区，比如像秦朝的，然后清朝的， 我的天哪，隋唐、西汉什么这些都有。 倒没有都有，但反正差不多，每一个朝代就那个不同的风情都有。 一定是清朝的那个利用率最高， 对，应该是的，对 对，你看。几部大戏， 清宫戏太火了， 太多了。清宫戏，哎，有没有最近那个大火的两部？就今年大火的两部，你都看了吗？ 《 延禧攻略》什么的， 看，但是也真的是都知道，然后天天见。 对，我也是。其实我真的一眼都没看，但是一刷微博，基本上我就知道剧情了。 对，是的， 谁谁谁又死了，谁谁谁又怎么样了。 对 对，今天呢，其实除了清宫剧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影视剧都是在横店拍摄的。 是的， 今天我们可以追随着这些影视剧的脚步，一起来畅游横店。嗯，好，那么可以让我们的卡尼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有一个10分钟的资讯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大横店之旅。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旅行号新鲜资讯，今天的第一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乐山大佛。哎，乐山大佛体检，游客不能到佛脚参观了，但是呢，可以在佛头区域现场视频寄语，就是你给他录一段视频，然后呢说嗨，我现在在哪里，然后呢我要把这份祝福送给乐山大佛，或者说送给谁都是可以的哈。那记者呢昨天从四川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获悉，乐山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呢，抢救性保护前期研究及勘测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为了确保安全，九曲栈道暂时封闭，游客不能下栈道到佛脚去参观，但是乐山大佛的景区仍然是正常开放的。乐山大佛呢是开凿于唐开元初年，历时90年建成，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通高71米，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古代石刻弥勒佛坐像，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所以呢每天可以说都是人流如织的。那但是因为常年暴露在自然环境下，肯定是有着这个像植被被侵蚀啊，还有受到风雨极易发生风化和渗水这些病害。为此根据国家文物局相关批复，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决定从10月8日起对大佛进行一个全面体检，开展乐山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的抢救性保护前期工作。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近期虽然说遗憾 的是不能到佛脚参观，但是为了它能够更好的开放啊，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吧。此外呢，乐山大佛景区还准备了一份有特殊意义的礼物送给勘测工作期间游览景区的铁杆游客。那游客可以在佛头区域通过现场视频寄语未来的大佛和自己，那视频影像将和此次勘测工作资料一起存入大佛保护历史档案，在大佛保护史上留下一抹珍贵的个人专属色彩。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啊，并得到一份来自大佛的礼物。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措施还是非常的棒，虽然我们有一些不能参观的遗憾，但是多了一份神秘的专属于自己的这一份礼物，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啊。关注完乐山大佛，第二条资讯依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景区，它就是西湖。但是呢，这个特别不好啊，西湖三个景点遭到了涂化，现在呢警方已经刑拘作案者或延长拘期，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昨日呢，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西湖景区分局了解到，国庆期间三次在西湖边景点刻字留名的平文涛啊，这是三个景点是一个人所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后续可能是情况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或者延长刑事拘留的期限。这是怎么回事呢？国庆假期首日，西湖景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西湖边有一处刻有杭州西湖字样的石碑遭到了涂化，左上角呢被用红色记号笔写下了平文涛还有无沙之禅等等字样，工作人员拍照留证之后随即进行了清洗，后联系辖区派出所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啊。那这个事件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批评。警方也表示了说，接到报案之后呢，我们民警就赶紧赶到了西湖风景区灵隐景区的梵音亭石碑，发现有了同样的字样，随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并很快掌握了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就在10月7号的早上，我 怎么回事？ 我终于出现了啊！ 对，怎么回事，小老弟？ 在西湖风景名胜区前方寺呢，一个男子用记号笔在这个石碑上涂写时，被正在附近晨练的杭州市民好像是发现啊，并被工作人员控制。随后该男子被警方带走调查。我觉得这个行为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应该减少不存在了，但是他在我们生活中还是会有这样的形象。 对呀，像什么到此一游，我觉得那都已经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是，文明意识应该早就提上去了，是吧？ 是的，所以还是这个，既然你被抓了典型，打引号了啊，你就好好接受一下教育吧。 是的，就是办案民警沈俊业呢是这么说的，平日里大多数游客都是比较文明的，杭州西湖作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景区呢，也是希望游客和市民朋友能够善待各个景点的文物设施，如果发生类似行为，公安机关也将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是的， 这是必须要办到的事情， 对，严惩不贷啊。 是的， 对。第三条资讯我们来关注 第三条， 中欧旅游年，2018中欧旅游年纵情欧洲隐藏的瑰宝展览在京开幕了。 中欧旅游年2018年哈，为了庆祝这个中欧旅游年呢，欧洲联盟28个成员国在中国联袂推广欧洲旅游的目的地，我们看到大标题叫做纵情欧洲隐藏的瑰宝，巡展在北京太阳宫凯德茂购物中心开幕，挺熟的一个地方。 对，挺熟的哈，反正就是各个欧盟驻华大使 纷纷出席，是吧？ 纷纷出席，都是各国进行了演讲和剪彩。 你看就这个塞浦路斯 啊，塞浦路斯、 爱尔兰、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瑞典都出席了剪彩的活动， 对，都纷纷进行了演讲啊。至于他们的名字，我们实在是读不出来， 实在读不出来啊。我们回顾一下，18年1月19号，中欧旅游年呢，在意大利威尼斯总督府正式启动了。全年中国和欧盟分别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以增加游客互访人次，增进双方人民的相互了解，为中欧旅游产业发展带来崭新的契机。 哎，是的，那携程旅游网的数据也显示说，欧洲是中国游客选择的第二大目的地区域，仅次于亚洲。那纵情欧洲隐藏的瑰宝展览呢，旨在为中国赴欧洲游客提供全面了解欧洲28个成员国富有历史文化特色但是还没有被广大中国游客熟知的旅游目的地的信息， 差缺不漏。 对，哎，这个一下就又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是的， 像什么这个28个成员国文化遗产、旅游胜地、最美小镇，还有欧洲旅游委员会制作的 是这个系列短片等实用信息都在其中展示了。 是的，而且在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围绕欧洲旅游出行的公开讲座，例如欧洲内河游轮游，那次建华说过， 对内河游轮游这个非常好。 是的，并邀请旅游达人进行现场的分享，以及开展欧洲知识有奖竞猜等活动。 是，而且呢，这个展览开幕同时，向欧洲隐藏瑰宝的微信小程序，还有小程序呢也上线了还是非常棒的。像很多的驻华大使都表示说，本次展览呢是欧洲向中国游客发出的邀请，欢迎大家来探寻我们隐藏的瑰宝，开启一段探寻欧洲悠久历史的历程。 想必2019年的中国朋友去欧洲玩的人数就会激增，是不是？ 是的 就光这个内河游，肯定有很多朋友想要去体验一番。 对，如果你们把这个签证再便利一下，那就更好了。 是的，是的。第四条 第四条 告诉我们说，满足深度体验需求，加拿大 BC 省旅游局推广真是冬季的新玩法。 哎，真是应时应景呢。 BC 省是哪儿？道道。 哎呀 ，BC 省就是大不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BC 省 是的。那旅游局2018冬季推广会在北京举行了。本次活动以切面 BC， 我看成了干面 BC。我说，哎，还产热干面吗？这 有老干妈酱吗？ 切面 BC 加点新意为主题，围绕当下出境游日趋体验化和个性化的消费现状，针对滑雪，还有像什么圣诞新年啊、城市春节等不同主题，向中国市场展示 BC 省丰富多样的冬季旅游资源。 是的，这次推广发布会的现场呢 ，BC 省旅游局通过精心布置具备冬季特色的目的地互动场景，将当地知名景点体验最大化的还原到场的嘉宾朋友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感受包括惠斯勒、温哥华、维多利亚和里士满等城市在内的目的地亮点的行程。此外呢，活动现场还用趣味的路标将 BC 省的冬季景点一一的网罗呈现，为现场嘉宾全面展示的像城市购物啊、花园游览啊、美食美酒、户外滑雪等极具特色的丰富冬日行程。 是的，同时呢，在活动现场 BC 省旅游局还同期发起以新冬72变为主题的冬季线上推广活动，希望通过像分享滑雪、经典冬季游、新年圣诞及春节四大冬季主题体验的特色玩法与有兴趣前往加拿大和 BC 省旅游的中国游客进行积极的互动。 是， 哎呀，这个全方位的邀请大家和家人朋友一起开启难忘的冬日之旅。 是的，我们看一个数据告诉各位，截至2018年的3月份，该年度到加拿大访问的中国内地游客已经达到了13万1029人次，而到访 BC 省的中国内地游客数量达到了61373人次，相比17年同期增长11%。那中国内陆是 BC 省及加拿大在亚洲重要的旅游客源地 是的。好， 72变 吗？ 千面 BC 千面不是干面 不是干面哎，倒是你想不想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去到那个飞机场挑选飞机类型的时候，会您喜欢的挑窗户，临窗 对靠窗的位置， 靠窗。哎，现在呢？ 哎，服务员能把窗户打开，有点闷。 对不起，阿联酋航空推出了无窗飞机。 哦， 没有窗户的飞机会不会憋得慌呢？ 对啊，没有窗户那也没有光照啊。 是啊。不能通过 那 种照明啊，不能通过那种光的照明，没有自然的光进入啊。 是啊， 怎么了解？了解一下， 怎么肥事啊？ 怎么肥事啊？ 未来无窗飞机将成为新趋势？ 问号。 近日，阿联酋航空推出了这个无窗头等舱，移除了实体透明机窗。取而代之的则是虚拟窗户， 虚拟的 还不是说没有窗户，是 虚拟 的 啊。 那阿联酋更是表示，未来希望能全面实现飞机无窗化。据一个报道是这样说的阿联酋航空在其最新的波音777-300ER头等舱配备了虚拟窗户，乘客可以看到透过光学镜头拍摄的机外实况。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阿联酋航空的总裁克拉克表示了，说投射出来的影像更胜过肉眼所见，而且去掉实体窗户，机身也就没有结构性的弱点了，机体变轻而且省油，可以飞得更快。我要飞得更高 就从那个节省时间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有支持者，一定有反对者反对者表示说，无窗飞机可能会让一些乘客感到幽闭恐惧， 是的， 进一步加深他们对飞机航程的焦虑感。有些人呢不得不乘坐飞机，其实他是不爱坐飞机的，对不对？ 对啊，但是太远了， 没办法。如果并且如果这种投射技术出现问题，发生比如说闪烁呀、延迟等现象，乘客又会加深恐惧感 怎么看呢？本来看着挺爽的，哎，突然间屏幕卡住 了， 黑头了， 这是哪？是不是会有一些恐惧感哈？ 嗯， 当然，一个新事物的产生需要时间证明它的存在是否合理，对不对？ 对对对，还是这个科技是越来越好的发展嘛？ 是的，是的， 越来越往前。 是，时间来到11:49，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美伦卡尼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穿不断流转在从前，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再有10000年，深情也不变，爱像烈火般蔓延。先盘旋在天边，沉浮中以为情深缘浅，你再度出现。 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歌曲呢，都是有代表性的电视剧和电影作品在这个地方拍摄的。 是的，刚才那一首《年轮》，哎呀，还是非常好听的。 是 那是什么电视剧？我忘了。 那个《千古》啊，还是什么？ 啊、花千骨。 我也忘了，反正是很多很多电视剧哈。我上网上查了一下，就是那个在横店拍摄过的电视剧和电影作品一览表。太多了 啊、 几乎60%都在横店拍的。 是的，像电影啊、电视啊，哎呀，没想到这个加了后期滤镜能那么美。 是， 我在想，我一直对横店有一点偏见， 怎么呢？ 我一直以为横店就是一个快速建起来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怎么说呢？质量不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现在都成一个豪华景区了。 哦，真的吗？ 配套非常完善哈。 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的来宾是真的是美伦卡尼、超级旅行大人，欢迎。 欢迎卡尼， 大家好。 是，这次卡尼也是媒体邀请去参观的哈。 对， 这个有没有就是卡尼平常在你休闲生活的部分有没有看电视剧、看电影的时间？想问一下。 有看，但其实我还是看的比较少一些。 哦，就是因为也太忙碌，对不对？ 啊， 但是当你走进横店影视城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似曾相识的场景映入你的眼帘？ 全都是似曾相识的场景。 有啊。 哎，这不是 甄嬛这个。就没有不熟的是吧？ 对，主要是因为真的是太多的电视和电影都在那边拍摄。 对、 对，就是随便看一下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个剧在这里拍的。 对， 对，有的片子可能即使没看过，看剧照啊什么的，对，其实也都是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在。 哦， 是的， 通过剧照找电影。 对， 哦， 通过这个电视剧开始找景点。 是的。 然后刚才卡尼也说这个，各个朝代几乎全都有所有的场景。 唐宋元明清 啊， 几乎都有，反正就是它比较相近的，它可能会用到同一个。 是的，是的。 对，比如像那个明啊、宋啊，可能会用同一个。 是的， 对。然后但 清 朝 了， 清朝它会是单独一个。 哦。 对，然后比如像它还会仿，之前我看它还是仿了一个那个圆明园，然后被烧毁之前的，它会把它重新的修复出来。 哦。 我其实这个也是挺考验记忆的。 这些道具、这些工作人员、制片非常的辛苦哈。其实有这样一个就是好玩的说法，说比如说咱你是一部电影的一个团队，道道是一个团队， 我一个人是2000人的大场面， 周准是一个团队，这个场景我们需要同时用。哎，今天上午的10点到3点你们用，哗一换人一走，哗又来一部电影，很多是重复拍摄。 我的天哪， 有这样的。 哎，那个大背景是不是来换下一张？ 那个你挑个背景吧，一个湖南一个翠绿，差不多。 对， 类似这样的。 对对，还真不是， 哦、 其实有一部分像、 啊， 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大场景会换， 哦、 它就是因为全部都是建的那个房子啊什么的，就它会封锁一个街区。 对， 对，因为我之前也很好奇啊， 啊 我有问那边工作人员、 啊， 我说，如果剧组在你们这边拍戏，是不是会把一个街区封很久，会影响到你们那个旅游？ 啊、 他说不会、 哦， 他说剧组最多会封一个地方，最多会封一天，封两天都很少见。 哦， 对、啊， 一天就拍完了，万一这里面有一个群演， 来天来天的那种。的是吧？ 不是，他就比如像他会把在一个场景拍的戏，可能是比方第一集第50集、第25集全部都对，全都在一天拍掉。 就是我特别心疼后期，你知道吗？80集的电视剧，那得剪多少时间？ 确实很辛苦。 对，第一集和第80集在一个场景里。 对对对，其实，在下面的具体分享之前，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哈，有没有去杭州横店玩的这个信息哈？ 是的， 程妮妮。 什么？ 程妮妮。 妮妮。 他说是送上横店旅游攻略。我没去过，那你送上什么旅游攻略？但是应该是朋友朋友，但是我听说了，除了梦幻谷，其他地方会比较无聊 哦， 而且要一直走走走，当然会很累了哈。 嗯、 还好呢，是九月没那么热，不然东北孩子受不了南方这种酷热，九月的南方还是可以的温度。 九月的南方，对对对，反正 梦幻谷去没去啊？ 梦幻谷我有去，梦幻谷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型的亲子乐园， 亲子乐园、 也不一定是亲子，就是年轻人 也 比较 OK， 像是那个欢乐谷那种感觉， 了解了解， 但是是完全跟横店的那个是不一样的风格，是吗？ 对，因为横店其他的都是一些比如像还原历史的一个景区， 啊、 但是只有这一个、它像是一个主题公园、而且它夏天的时候，今年夏天网上特别火、然后会放它那个水世界的各种的、 是的宣传片， 对对宣传片，然后它那个大的滑道真的是非常的大，我觉得在别的地方没有见到， 啊、 真的、 滑道、 对，这是梦幻谷， 是是， 对、其实我在想横店是不是就是自成一个小世界？那些剧组啊演员在里面拍戏的时候，那吃饭怎么办？住怎么办？ 一会儿问问卡尼， 对， 很多很多，衣食住行娱乐游全包括， 盒饭是不是八大菜系都有？ 鸡腿是不是扒鸡还是炸鸡？等等这些情况啊，如果大家对电影感兴趣，对电影的拍摄地感兴趣的话，真的，中国杭州的横店确实一个大的拍摄基地， 是 好多电视剧， 而且也可以追星哦。 对， 在那里还可以等到路透哦。 对对对，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演员的身影啊。时间呢差不多，我们一段片花之后，马上要听听门伦卡尼精彩的分享。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 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错的话，这部电影2000年拍的，《雷霆战警》。 雷霆战警2000年，我感觉好像听起来还挺新的，但是到现在已经18年了。 那时候的郭富城30当岁吧，音色是会变的。现在 现在人家方圆那个年轻啊， 对，依然非常的英俊和潇洒。 是的， 近期一部电影，周润发和郭富城飙戏嘛，无双，哇，非常精彩，剧情不停的反转。 哦，这一点嘛， 毕竟10亿，他们的目标是一部港产电影，毕竟10亿， 这一点嘛， 史上2018年是最棒的一部剧情片了哈。 好， 港产的电影哈。 好， 说到那个电影呢，一会想到拍摄地哈，那么多电影怎么在哪儿拍的呢？刚刚啊， 雷霆战警啊，不是，也是在横店， 也是啊，横店拍的， 真的吗？ 对啊，要不我选这个歌嘛？ 横店还有现代区域呢， 相当多哈。说到电影的拍摄地，一定会想到横店哈。刚刚我那个区域化有点模糊，如果真的精确到，它应该是杭州旁边一个地方，美伦卡尼。为了纠正这个概念，跟大家说说横店到底在哪里，怎么到达那个地方？ 其实横店呢，我觉得跟大家说两个很熟悉的城市，一个是义乌， 天哪，小商品 批发市场， 对，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如果我们从北京，然后到那边去，然后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坐飞机飞到义乌，对，然后从义乌的话，大概坐车坐一个小时左右到横店，对，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它其实是属于金华市的， 金华市， 对，金华火腿， 炒火腿的地方吗？ 好地方， 哇，天天吃火腿， 六颗碎，真的是好棒的火腿， 是好大的火腿， 是的，原来在这儿。在杭州边上。 对， 我发现横店这周围都是好地方。你看，有义乌小商品城， 义乌真的是世界批发地的。 对呀，你看这样的话，剧组的道具就 全方 有着落了。然后金华呢又产火腿，吃食也有着落了。 他一个月吃一个月火腿。 对，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很那什么的哈。 是的。 对，我在想，横店它既然都说是横店影视城，它是一个小城镇呢，还 是 说它有一个边界？我收不收门票？然后怎么进去？ 横店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对他的理解，他就是一个江南小城，其实而且还是一个就 能想到杭州那边风情的一个江南小城， 那个步调的 有水、 哦、 对，然后各种这感觉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是， 然后它的那个建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影视基地、 哦、 然后相当于是比如像这边圈起一片地来建一个影视基地、 哦啊、 然后基本上它是在城市的南边和北边， 嗯， 对，然后南边有一团影视基地，北边有一团影视基地、 哦、还不在一个地方， 不在一个地方、 哦、 每一个影视基地之间还是各自独立的， 哦， 对，就是一个小景区、 哦、 一个小景区的样子， 明朝地清朝地， 对对对、啊、是的， 紫禁城地等等这些东西， 哦， 对对，是，然后比如像它那还有山，然后山上还有那个，就比如像拍什么花千骨那种在山上那种仙侠风的那 有 那 对， 对， 直接就 要在山上 了， 然后还有什么少林十八铜人什么的， 对 对，也都在山上， 哇，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方方面面的， 对， 太棒了这个地方、哦、如果是影迷朋友， 嗯， 那真的是也很开心哈、啊、对不对，那拍的不行， 对呀、啊、 可以跟他们必须合影留念都没问题是吧， 其实可以追星、哦、但是不太容易追到、 嗯、 但我觉得横店他这边旅游会有一个做的比较贴心的地方，他、 嗯、 会有一个专门的，不管是在他的官网还是景区的一些告示牌上都会说今日的剧组有哪一些剧组，然后在哪一个景区拍戏， 其实他是有告诉大家的， 对，他会有告诉大家、嗯、然后就哪 个 剧组哪个明星， 对对，就一个朋友、 哦， 去了之后呢、这个去一本有七天的时间，七天、第一天去王宝强，第二天曾志伟，今天都没去。哎 你够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要从这个行业上来说呢、演员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和行业， 对，他们也要转场， 是 有的演员他可能但是其实这样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啊，他会同时上好几部， 是的是的， 这样他也很累，而且有时候是容易串的， 嗯， 对，那个状态可能他把这个戏里的那个角色带到这个戏里了， 吴大飞哦， 谁 叫我？哎，周大为，好几个名儿，电视剧名儿，对对对，对啊， 对 啊，对。 哎，你怎么睡着了呢？该你说台词了，是吧？ 哎呀，哦，是是是。反正是你可以去跟那些场景拍摄、你也跟那些喜欢的演员和歌手也拍摄啊，这都没问题哈、 嗯、 当然我们会了解一下横店到底怎么玩呢，一个一个那么多影视城这么大，一共有三天，咱俩如果咱俩就三天到的， 嗯， 到横店了、嗯、卡尼跟我们说三天咋玩呗， 它其实的话它景区是有12个主要的景区、 哦、 然后再加一个就刚才说到的梦幻谷、 嗯、 像是一个主题公园、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小的景点，它是、整个是这些景点涵盖在横店，但是大家通常会去的主要就是4个5A 景区， 哦，还4个5A 说说看， 它有分5A 和4A， 然后剩下的4A 咱们肯定就其次，但是你如果三天的话、就刚好可以把这4个5A 景区给玩遍。 它第一个5A 是什么名字叫？ 我觉得按朝代来吧， 好好， 然后第一个就是秦王宫， 哦， 对，主要是完全是根据当时咱们应该是根据某一个发掘出来的秦王的宫殿去还原的， 厉害， 整个一个秦王宫， 厉害的厉害的， 对，然后就是像是很多秦朝的戏，什么金戈 秦 车刺秦啊，寻秦记啊， 对呀、 是古天乐拍的吧，寻秦记， 寻秦记，对呀、 是吧，哇、的好棒的电影， 那个很棒， 一集没 看过，相当棒，然后还有那个 咱俩没看过是好吧，但是看过影评， 对，影评人家都说好嘛， 特别好， 嗯， 对，这个 还有什么无极呀、然后还有那个张艺谋拍那个英雄， 哇、 对，都是在那边拍的， 不错 不 错不 错不错、后期加了滤镜了， 对，去看看秦王宫哈， 对， 问一下这些五A 的景区收费吗？ 都收费、 都收费的、 都收费， 五A 景区它其实还挺不便宜的，如果单买门票可能一个是100多、但是它会有 套票是吗， 套票、对，然后再加上住宿，可能你比如像是2晚、然后再加上3个景区、就你任选3个景区、可能再加上梦幻谷的套票可能是300-400这个样子、 哦、 哇，那这个好合适啊， 其实还好、 不错、 对 呀、秦王宫得去看哈， 秦王宫 第一个 而且秦王宫有一个特别好的、它有一个4D 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就像是在新加坡环球影城那个变形金刚那样的 4D 电影、就是你坐在一个小车上，然后在轨道里边转来转去，然后像过山车一样上去下来， 对对对， 那个样子特别赞，而且它的时长比新加坡的那个变形金刚时长还 长， 对，非常赞，而且 挺值得啊， 包含在景区门票内啊，只要买了景区门 票、 无限座 呀，对 呀，而且人还少啊， 所以这两次得了，已经得10回了 行，好，留给后面的人吧， 对，把灯坐穿。第二个五A景区是哪里？第二个 五A景区是清明上河图。 哦， 对， 天哪，清明上河图， 这个什么风格？ 它这个 真的 完全是，它是根据那个 画师那个张择端的画、哦、完全去照着他那个画去仿的， 好厉害。那如果航拍的话岂不是 3D 立体版那个图， 超大的 应该是、哦、 对啊、 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嗯、对，这哪个地方是哪个小贩卖的是什么、嗯、糖葫芦是不是， 是的是的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需要这个敬业精神的一个作品、嗯、 对对、 嗯、对，我觉得这些设计者都是大师、啊、 得付费得付费、 哦、嗯，主要是嗯，我觉得不太容易在一个地方能看到就是有当时的那种感觉， 对 呀、 啊， 盛世，对 对 对。 那走到这儿是不是真的有穿越的感觉？ 有啊，哦、而且景区门口会有那个换衣服的地方， 哦， 对，然后有很多就比如像租衣服的，然后你也能看到很多，比如像爱漂亮的姑娘，然后穿着当时的衣服，然后 就在里边， 对，打着把那个鼓伞，然后 油纸 伞，对，油纸伞在那儿、 哎、 拍照， 哎 呀，俺。主要是这个鞋不太熟，哇，小碎步迈的有点急， 哎、呀卡着了， 不， 腋下撕裂， 哎呀，哎，你给我衣服， 赔这个衣服， 对，押金不退了， 一定要别太激动，慢慢走，慢慢游啊。第一个是清王宫，第二是清明上河图， 对， 啊啊啊、 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明清宫苑， 哦， 我觉得大家、 这 个、这 里边的各宫斗戏基本在这拍的， 这是不是也有 所有 的 清朝的辫子戏都是在这儿拍的？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去的话。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看 的 一个景点， 我觉得这个它那个像什么龙椅啊、 哦、 还有这个皇后坐的椅子，这些都 花园 啊 都会有吗？ 都不太可以去坐、 哦、 它会没太开放，但是主要是外边的一些景区会开放、 哦、 就是室外的大景、 哦、 但之前刚才也是、 丫鬟坐的地儿都可以去 谁要到那还能拍照， 哎呀， 但是还有、那个、 好歹是个贵妃吧对， 刚才听众不是说地方会比较大嘛、它景区门口会有那个就是人力车，就是骑骑的那种的、 哦、 比如像两人的、 啊、 或者三人的自行车、 啊、 对，你可以在里边骑， 哎，不错、啊、 对、 嗯、 我觉得这个比较赞的是因为它是一比一还原故宫， 嗯， 对，一比一还原故宫去建的、 这个、 对，你如果去玩故宫，首先故宫不能让你哪儿都去哪儿都逛，在一个故宫人多呀，你什么都逛不到，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它一比一还原故宫，你可以去看到一些比较贴近故宫的东西， 这么一听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是的， 对对， 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觉得景区它其实一些文创啊包括创意其实做得特别好、很贴近年轻人的一些想法，我们这次过去因为正好最近延禧攻略特别火、 哎、 对 对，所以他会随门票赠送延禧攻略的一个明信片， 哦， 对，他就让你拿着那个明信片然后在那个明清宫苑里边去找具体在哪个地方拍的这部戏， 是那种 不是盖戳、 哦、就 是拍照片、 哦、 对，你就可以对得上， 对, 对着那个上面拍照片、 哦、 你找不到也没关系，它背后还有那个二维码，然后你扫一下 扫一扫， 然后地图就导航带你去， 哎，好方便啊， 特别贴心， 对、好 直播吃猪头肉 前方100米左转到达目的地延禧宫，一看，哎，怎么这么破 啊，这是第几个，第四、第三个，第四个了 、 四个五 A 嘛、最后一个是哪， 最后一个是广州街香港街， 这个我喜欢、 这个、 我喜欢看港片呢、我喜欢看很多香港，对对对对，有记忆有记忆有记忆、这个风格就跟那三个绝对不一样， 是的， 对对，这个应该是比较近的一些风格，就是1980年末到1990年初这 南洋， 是我们那个年代 风格， 对，现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景色 还有大桥横 战争， 哦， 他在全国去找就是合适的外景地都找不到，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公司的董事长真的特别有头脑、他就说你来我给你接 第一个围啊，第一个广州香港围， 对对对，然后也是最老的、 哦、 觉得还好， 还行， 懂了， 各种菜都能吃得着是吧， 对，各 水煮鱼啊火锅啥的， 对，全都能吃得上、 哦、 味道应该还不错， 聊聊聊天嘛，对不 对， 对、 啊、演员啊导演啊，是不 是 你这一天拍完了之后得 勾勒一下情绪， 勾勒一下情绪，明天这场戏需要你怎么怎么演哈、来先整点整点二锅头，没有这个你上不了头，这情绪出不来啊， 住宿呢，住宿的环境怎么样，里边外面都可以 住 宿的环境里边外边都可以住、里边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温泉景区可以住， 还可以泡温泉， 对，它有一个温泉景区可以泡温泉， 还有温泉景区， 区。 对，去没去过？ 这是仙侠剧的那个拍摄场地吗？ 好，文倩。对。 然后还有最主要的一个景区是现在在那个香港街、广州街，它会弄了很多房子做民宿。 哦。 对，那个民宿特别有感觉。 嗯。 它就完全就是采用了很多那个经典影视剧的那个 IP， 然后去做那个民宿。 比如举个例子呢，有什么经典的 IP？ 老九门，然后《倾城之恋》就是完全照剧里的风格去还原的那个民宿。 天哪，原来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好有头脑啊， 真的很有头脑。 对， 而且我在那边住的时候，然后就是晚上在广州街、香港街，然后穿着那个民国学生服溜达完了，然后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也不用走出景区，对，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就是在那个玫瑰玫瑰 啊叫醒， 爱你， 我天哪！ 这个叫醒，哇塞，真的感觉穿越了， 小蝶。 哎，有 对呀，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吗？ 是花粉过敏，注意一下。还有哎，我跟你讲啊，把卡尼倒倒，有没有发散思维一下？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景区，景都摆好了，你穿衣服就是其中的人。 嗯， 现在手机各种 APP 啊，各种大片有一个 APP， 你可以随便拍电影，自己就可以制作一部小小电影啊，很容易的，给你一拍， 哦、 真的 可以， 我都可以十分钟给你制作一部。 而且 玫瑰玫瑰， 行了，下一个镜头，这个标了。 真的可以让我们生活变得很丰富多彩，对吧？是吧。 而且横店它其实也有一个帮游客拍电影这个样子的 一个。你看，肯定有 DIY 的活动，有需求。 人家这个头脑，我觉得早就已经想到了哈。 对，真的是。嗯、 对对对、嗯，觉得横店是个综合的影视城、嗯，而且不单是拍电影的地方，也让我们的不能进入到电影场景中、不能走上荧幕的一些普通老百姓，可以自己制作一些 DIY 的东西。 对呀、 啊，真的很重要。 是想要蒙太奇呀、啊嗯，还是想要4K 高糊啊，还是想要这个场景？他虚了吗？抖，技术不精吗？都可以达到 全程抖。 对呀、 啊，反正是老百姓的自娱自乐是特别开心一件事情哈、 嗯。 当然还有一个，当然说带着小孩去的那个谷，对不 对 、嗯？ 那个也是可以去游山玩水，又可以有水，对不对？有水啊。 有水乐园，但是水乐园的话、嗯，这个季节它就会关了，它只有夏天会开。 哦。 对，嗯，然后就是冬天就会关，但是它那边还有海豚湾，嗯、可以去看海豚。 哦、还有海豚呢、啊。 对，就是在那个梦幻谷里边。 嗨了，还有海豚。 对，还有海豚。 海豚 我觉得真的特别全面，它那个里边、嗯 嗯、真是，我觉得横店真是方方面面，就基本上你进去了就可以。 还有一件事情，想买东西，义乌啊， 对呀、 啊，逛去吧， 你什么买不着， 走不动， 对呀、啊，头绳来跳吧。 真的就光那个门匾、 啊、 就是各种道具都会去选那个制片、 嗯、 都会选东西，琳琅满目的，上下五千年成店全都有， 笔墨纸砚、嗯、然后什么那个绣的手绢啊，花啊， 狸猫都 是，狸猫这是店主家的猫，给你借给剧组几天， 给太子装稍微补一点对吧？其实我们会觉得电影是我们老百姓这个有一个大师啊，不知道是谁，德国的一个拍电影的人哈、 嗯嗯， 说就是电影为什么让我们就是那么多人走进电影院，因为电影里发生的故事是我们一般人获取不了的，我们只能在精神之外、肉体之外去体会影中人的体会。 是的， 这说的是很真实的一个部分啊。 艺术是这个， 就是很羡慕 于生活， 嗯， 但是高于生活嘛， 是 不是？ 是的。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看看我们到底没经历过的是什么样子。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的美玲卡尼带着我们去了美丽的横店哈、 嗯， 想想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当中啊，你穿上你的喜欢的服装， 对， 我那个推上车，周驼在车上坐，哎呀，周驼想。不是想让周总享受一下？ 嗯，好。 你们还算是有这个什么？我这个年纪得坐这个车。 对对对对对。 是吧？上去走走。 我本来想让你拉车来着。 啊、嗯，我上去广州香港街，我溜溜。 是是是。 当一把香港大亨。 嗯，大亨。 抽一个52环境的雪茄。 我跟你说，你这个形象只适合演军阀你。 这个确实是哈、啊， 嗯， 这些老一辈的人到那边有红色基地啊，也可以看一看， 对 对, 对， 这个情怀一下就落地了。 嗯， 谢谢卡伦，卡伦，谢谢、啊， 对对，谢谢卡尼， 对对对，谢谢卡尼哈。希望呢，下一次美玲卡尼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呢，再分享他眼中的世界。我觉得横店是可以去玩一玩的哈， 对、 嗯，到达也不麻烦，对吧？啊， 嗯、是， 消费也是可以接受的哈， 是的， 希望呢那些影迷们啊， 嗯、 可以去横店感受。啊，这个生活之外的世界。 好的， 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谢谢美伦卡尼， 谢谢卡尼。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